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首次公开亮相，这说明我国的火星探测工程即将跨步向前。咱们研发的火星探测器未来都会做些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中国制造的火星数据呢？此外，第三届国际无人机大赛日前刚刚结束，莅临现场的嘉宾今天晚间将会给您解读这届大赛的盛况。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的火星探测器。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1月3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首先回到5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4年11月3号，蓝田猿人头骨被发现。时间呢是在1964年的这一天，咱们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呢在陕西省蓝田县的王公岭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这是我国现有的唯一的猿人的头盖骨。实际上早在1929年的时候啊，在北京周口店就已经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但是呢这片头盖骨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呢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猿人头盖骨啊是研究人类起源非常非常重要的珍贵资料。根据呢1964年出土的这一块呢，科学家们认为蓝田猿人要比北京猿人还要早，是距离现在有56万年。说完了这块头盖骨的发现，我们再和大家呢来说58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57年11月3号，原苏联的一颗卫星叫卫星二号上天了。这颗卫星呢让全世界啊都为之震动，那是因为在这颗卫星当中搭载了一个活物，这是一条狗。这只狗呢在宇宙当中做了6天的英雄，便是因为呢它所乘坐的这个航天器呢缺氧，最后呢濒死在这个航天器当中了。6天的时间已经呢让美国人心烦意乱。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年代啊是处在冷战，原苏联呢原本发到天空当中的卫星发出的这个嘟嘟声已经让美国人呢非常非常紧张了啊，这个心情很不好。后来呢又发上去一个小动物，当然当时发射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呢并没有想到说它能够让它回来，于是呢在小动物的身上装了很多的探测器，目的是为了检测生命是不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存活。后来得出来的数据是存活没问题，但是因为这颗卫星呢并没有设计成为返回式的，所以这只叫做莱卡的狗狗就在太空当中结束了它的生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玉龙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首次公开亮相，这说明我国的火星探测工程即将跨步向前。咱们研发的火星探测器未来都会做些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中国制造的火星数据呢？此外，第三届国际无人机大赛日前刚刚结束，莅临现场的嘉宾今天晚间将会给您解读这届大赛的盛况。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的火星探测器。 Concrete canyon, traffic jam. Can't park the red light, see. I said, say,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要说一件好事儿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昨天我们说了 C919 的下线，今天呢要来说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已经亮相在公众的面前了。昨天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呢，其中是展示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未来呢咱们也会来去开始探测火星，这火星探测器呢也会给我们发回来很多呢 Made in China 的数据。过去呢我们看火星都是来自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探索的设备给我们带来的数据，未来呢就会有中国人自己采集的火星数据了。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先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我们的老朋友。邢强博士你好。 于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咱们国家自己有火星探测器了、这个火星探测器呢跟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已经发到火星上的探测器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区别主要是第一个探测器就包含两个部分，既有就是火星表面的一个巡视车，还有一个火星轨道探测器。 哦， 就是说第一次就是已经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因为美国和前苏联它已经是加起来发了大概是45个探测器，虽然成功的是有20个，但是早期的这些呢都是像一块石头一样扔到上面就不管了。 哦，就砸个坑。 对，到了很后来，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才开始大批的这种巡视器出现。中国这种相当于一下子就赶上了这几十年的差距。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之前他们在探索火星的时候，先发一个探测器在火星周边围着它绕一绕， 对， 来去看看火星上面有什么。然后呢，后来再发一个过去，类似于好奇号或者勇气号啊、机遇号是吧？ 机遇号和勇气号。 机遇号和勇气号，然后呢就咚就砸到火星上了，然后展开之后打开自己的太阳板，然后在火星上扭来扭去。 对。 这也算是一种探测器， 是， 但是这个中间隔的时间也还挺长， 是， 而且是历经了你说有二十颗成功的探测器才最后有这个结果。 它是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但是一直成功率特别特别低。然后呢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就是水手和海盗这个系列的话，开始有了这个着陆的技术。但是真正的巡视呢，实际上应该说到了好奇号，也就是说2011年发射的好奇号开始呢，才有成熟的这个火星地面巡视加火星轨道探测中继的这样一个整套的技术。 而我们一次就把别人走了这么多年的活儿全都给他干完了。 对，这是一种不能说是后发先至吧，但也可以说是起点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呢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呢可以说是快速的赶上了。 对，别看你们跑得早，但是我们跑得快。 是的。 来说一说咱们跑得快的这个火星的探测器，你说它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绕着火星转，另外一部分是会直接落到火星上。 对，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火星上的探测车一样，可以对火星进行探测。 是的。 好，接下来的我的问题是，那么这个的理想或者说设计是非常好，在真正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风险或者是会有什么难以去攻克的地方吗？ 有的很多。之所以之前美国和前苏联都是说扔上去就不管，不是把它做成车的样子，也不发这个轨道巡视器呢，还是有很多技术难点难以突破的。首先来说呢，扔到火星上并不是太难的事，只要火箭的推力足够，精度足够就可以。但是你要说一个是扔得准，另外一个是软着陆的话，技术还是非常难的。 对， 因为咱们知道火星表面呢它有大气，你说它没有大气它还有。 对， 但是你说它有吧，它浓度只有地球的1%， 跟地球没法比。 对，所以就不能像返回地球的这些航天器一样用降落伞，单纯依靠降落伞来着陆。 如果单纯依靠降落伞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就会直接摔到火星表面，摔得粉身碎骨。 一点用都没有。 有一点点用， 只能 还不能说它没有用。对，但是不能依赖于这个降落伞，所以呢通常要有反推的火箭。而如果这个探测器个头比较小的话呢，还可以说就是在接触这个火星表面之前马上弹出一个很大的气囊。然后呢这个变成一个弹性很好的一个足球状的东西，然后在火星表面弹好多次，最后呢落到上面。 我记得当时美国的哪个探测器就是这么着陆的。 之前个头比较小的都是这样的，只有到好奇号这一款，因为它个头实在是太大了，终于是弹不动了，所以才用了反推火箭这个技术。 当时我就记得说那个像大气球一样的， 对对对， 马上就要接触火星的时候，气球突然爆开，然后呢就在火星上当当当就这样弹好几次。 对， 但是这样弹呢也是有问题， 是不是因为当时技术的原因，就是说你最后啊，当这个气球停下来的时候， 嗯， 得希望说它能够停到是一个火星车，是一个比较 平坦的地方， 对，平坦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容易打开。比如说你火星车，你要是扣着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实验是不是就瞎了？ 对，这个一定要保证，不光别说是扣过来，哪怕是落到一个比较陡的坡上，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 火星车的所谓叫能量裕度非常小， 嗯， 火星呢，它离太阳比较远，另外比较要命的是它沙尘暴非常严重， 嗯， 所以你即使是拼尽全力用非常大的电池板呢，也难免说因为这些细沙的影响呢，使它的这个功率呢没法太高。一般就像火星好奇号这么大的，比咱们通常坐的这个出租车还要大， 嗯， 但是它的功率只有100瓦左右 啊，一个灯泡啊， 对，所以它带了这么多设备，如果再让它爬坡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首先降落的定位很重要，另外一个呢，这个还得完全自主控制。 嗯， 因为火星离地球非常远，平均大概是2亿多公里。探月跟探火星比起来，简直是太容易了。因为月球离地球的平均距离是38万公里。 嗯， 就是咱们用长跑和短跑来比赛的来比方的话，就是探月从地球到月球，如果是沿着400米的标准跑道跑一圈的话，探火星相当于跑了3次马拉松。 哦， 对，距离非常远，距离非常远，导致一个问题呢，就是即使电磁波以光速来传播的话，也要延迟20分钟才能到呢。 嗯， 所以就是靠简单的这样的遥控肯定不行。 嗯， 所以一定要自主着陆。 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咱们发过去的这个火星车要着陆的话，就得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而且呢是不会出错误的自主控制系统，让它能够很好的降落到火星的表面。 对，同时有巡视和这个绕飞的话呢，既要掌握这种先进的载入返回或者着陆的技术， 嗯， 另外呢还要掌握精确定位以及自主控制的技术。 嗯，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咱们现在做好准备了吗？通过嫦娥探月的这么多次，技术上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据我看来，玉兔号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它一个是软着陆比较成功，另外一个呢在月球上的因为月球它一个晚上是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14个昼夜这么长， 嗯， 就是它自主的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的保温的这个东西呢也做得非常好， 嗯， 所以说一旦是机会成熟的话，应该是说能够在技术上实现这个探月甚至巡视火星的这个方案的。 嗯，我们可以从火星上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数据，通过咱们自己发去的这个探测器？ 嗯，目前来说呢，火星上面的火星表面已经差不多被拍了个遍，但是呢对火星上面的矿物质以及火星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跟微生物到底有没有过微生物，或者说有没有微生物存在的这种环境，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嗯， 所以掌握这个技术之后呢，如果说能够采样返回的话，来到取到地球的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的话，说不定咱们中国人能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还能够更早的发现一些未被解决的问题。 这个探测器具备载入返回的功能吗？ 不具备，因为咱们知道探测月球呢，它是绕落回3阶段、 嗯、对， 咱们探测火星呢是绕落巡3阶段， 嗯，不回来了， 现在还是掌握不了返回的技术。 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咱们发去的这个探测器很有可能在火星上刨个坑啊，挖点什么岩石，然后现场做分析，现场进行数据采样。 对，主要是还是一种远程的验证技术。 嗯，那么在这个技术成熟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对于火星的探测会接下来会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经常提到的什么火星移民，再也不是说美国或者欧空局大家去玩的，我们也会去玩一些深空探索的东西。 对，这些尖端的尤其是深空探测肯定不是说美国和欧空局的专利嘛。 嗯，咱们过去也跟大家讲过很多类似的话题啊， 嗯， 说关于探月，咱们现在基本上在探月这一部分已经是快玩的差不多了，快玩透了，接下来就等着把人送上去了。 嗯， 已经都能够实现这个绕落回这三个步骤，接下来就得等人上去了。 对， 好，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要和大家来共同聊的另外一件事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好事啊，火星探测器公开亮相以外，还要来说一下邢强博士前两天去了一趟浙江，在浙江的安吉。啊，安吉那个地方呢，我了解它的原因是因为安吉有很多的竹子， 嗯，中国竹香。 对，安吉竹海有一部电影，还是奥斯卡获奖影片， 嗯， 叫《卧虎藏龙》，里面的那个竹子上的打斗戏就是在安吉去拍的。 对， 前段时间去了安吉，去参加的是一个第3届国际无人机大赛。 是的， 你是去那边当评委吗？ 我是深度体验了一下，然后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比赛。 嗯，你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也给我发来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第一时间的报道。 嗯， 我觉得要把这个报道呢带到我们节目中，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去听一听看一看，你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比赛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在上一届的也就是第二届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无人机大赛的时候，当时我就去参加了，看到有航模的表演，尤其国外的一些航模队的表演，我还真是特别特别厉害，能够把那个小飞机玩出花来。 嗯， 这一次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您接着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首次公开亮相，这说明我国的火星探测工程即将跨步向前。咱们研发的火星探测器未来都会做些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中国制造的火星数据呢？此外，第三届国际无人机大赛日前刚刚结束，莅临现场的嘉宾今天晚间将会给您解读这届大赛的盛况。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的火星探测器。以上时间和各位聊了一下关于火星探测器的话题，其实呢更加等待的是传来更多的好消息，关于呢火星探测器的发射，以及呢中国人来去探测火星的每一个举动。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完了火星的话题以后呢，再来回到节目中，邀请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跟各位来聊一聊他上个星期呢去参加的一个国际无人机大赛。这个比赛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是刚结束了。这个比赛当中，据你来跟我讲说，有很多让你觉得特别惊讶的地方， 对，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无人机领域的攻关， 对 啊，一些高科技的攻关都在这个大赛当中呢你看到了。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底去看到了一些什么。 首先来说呢，我看到了还不仅仅是技术本身，另外就是看到了当地就是安吉县政府，还有大量的媒体，尤其是航空知识这样的媒体，就是对这个比赛呢非常非常重视。另外一点呢，咱们谈到技术本身的时候呢，先要说的一个传承，因为安吉是中国的竹乡嘛，我一开始看到大量的竹蜻蜓，大概是2000多个人在同时放飞竹蜻蜓， 是那个机器猫的那个竹蜻蜓，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感触非常深。另外一个， 他们怎么放？是插到头上，然后 不是插到头上飞，他是大概是2021个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排到一个广场上，然后在一个指令长的一个裁判长的一个口令下，同时放飞， 3、2、1放， 对。 怎么放？是用那个手把 它一搓，然后把它放起来。 哎，小的时候我们都玩过那个 啊，是场面非常壮观 啊，2001个竹蜻蜓 世界纪录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 啊，哦，有意思。 嗯，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他那竹子很多吗？ 另外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说把这个竹子和中国的这个航空文化联系在一起了。 嗯， 老说这个飞机是国外发明的，其实很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对这个飞行充满了无数的憧憬吧。 竹蜻蜓是我们发明的吗？ 是的。 真的是啊。 应该是在大概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玩了。 嗯。 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这样搓一下可以让东西飞起来。 啊，对，但是他那个竹蜻蜓没有考虑到异形，就不是像现在咱们玩的这种玩具竹蜻蜓这样。 嗯。 没有这么优秀的气动设计，但它应该也是能飞的。 可是已经很早了呀，你想达芬奇设计出来直升机的那个原型也都是在那距离汉朝都快1000年的时间了。 嗯，是的。 啊，来再讲一讲，除了竹蜻蜓之外还有什么？ 另外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突破呢，就是说这一届的无人机它有竞技赛的部分，竞技赛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就是说用固定翼的这种无人机，就是翅膀不动的 航模。 就是我这里一定要强调的是无人机和航模的区别。它这一次竞技赛呢，要求这个无人机呢飞起来之后呢，要通场低空通场一次，然后呢还要在地面上指定的3个靶标当中，裁判长临时决定2个靶标精确投弹，就把矿泉水瓶在很高的高空投到这个精确的这个位置， 投到框里啊， 投到框里面，投到这个圆圈里面。 哎呦， 另外呢还要降落在一个模拟的航母甲板上，勾住拦阻索，而且这个甲板还是活动的。当然最关键一点呢是整个过程中不能有遥控器存在，就是所有的这些判断自己包括目标的识别，还有他自己的着舰勾拦阻索，都是他自主完成的。 就是你得把这个程序提前去编好， 对， 或者你要给他下一个指令之后，他会知道怎么来去做。 是的，他会自己判断、自己分析，所以他跟航模还是区别很大的。 航模是拿个遥控器，然后头一直看着天上飞的飞机，你手在这遥控。 是的。 但是无人机你是真的通过程序来提前编好，让它怎么飞怎么飞。 对，它叫所谓把人从回路中去除，就是人在整个过程中是不参与的。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无人机和航模最大的一个区别。 可是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听起来啊，你就是在现代的无人机，就是不是说这个一个比赛，就在军事用途当中有一些点都是很难。 嗯、 你比如说像无人机的着舰，美国的那个 X-7B， 对， 也是在前年才刚刚 实现了这种自主着舰。 对，刚刚实现了自主着舰， 而且它还对侧风啊，还有对一些很多条件还有一定的要求。 对， 不是说全天候的着舰。 那你这次去看到的有着舰成功的吗？ 很多着舰成功了，这次是我非常意料，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尤其是像那个成都611所，就是咱们国家生产歼十的这个设计所，它推出了这个叫跃龙，跳跃的跃，龙虎的龙，它在无论是投弹还是着舰都非常精准。 嗯， 还有像那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代表队，也是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任务，可以说是这次比赛应该说是无人机技术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 嗯，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看到的第二届在北京密云举行的那个比赛，还有一点航模的味道。照你这么说，这一次已经彻底脱离了遥控器。 对，上次航模比赛，它那个拦阻索是活动的，但是底下甲板是不动的。 嗯， 这一次呢，是应该说是比较精准的模拟了这个航母的真实情况。 嗯，哎呦，这听起来的确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所以这一次的叫无人机竞技比赛的特等奖，就大奖45万元， 嗯， 就是被成都的那些小伙子们拿走了。 哎，这些小伙子们也该得这个奖，因为这些技术是已经比较成熟的，可以去运用到在实战当中的。 对，它已经和日常咱们玩的航模呀、玩的这些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非常尖端的一种技术。 你有跟他们聊过吗？你们这技术是怎么攻关的？ 我聊过，尤其是他们里边那个黄方略，也是北航的嘛，我们也是认识。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呢，还是一个目标的识别技术，就是说它有自己的眼睛。 嗯， 因为如果是航模的话呢，一切都交给人就可以了，人的眼睛去判断。 对。 但是对无人机来说呢，它要有一个光学系统来探测，就是判断哪里是甲板，哪里是目标。 嗯。 另外呢，它要差分 GPS， 就是它上面要装两台 GPS 接收机。 嗯。 为什么要装两台呢？就是一台 GPS 接收仪呢，它在接收目标信息的时候呢，难免有偏差。但是这个偏差呢，在同一个坐标点呢，它偏差都是一样的。 嗯， 它用了两台 GPS 接收机，然后做了一个减法，这样的话呢，把同一个位置当中的 GPS 误差呢就给滤除掉了。 嗯， 所以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毫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这样的精度。 哟，这听你讲我都没听太明白，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啊，好吧，这个我可能没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比喻的方法。 没关系，大家就知道说这事儿挺不容易的，小伙子们挺聪明的。 嗯，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嗯， 关于自主着舰这一部分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他先进行一个低空通场，判断出这个甲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嗯， 然后呢他做一个绕飞，知道大家坐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也会发现飞行员先调整姿态，然后对准跑道，然后再逐渐的下降。 对，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在不断的计算他和甲板的相对距离和相对速度的关系。 但是甲板还在动。 对，甲板也在动， 所以他的这个计算的数据也是在不断的浮动， 在实时更新的，而且更新的这个频率还不能太低。 嗯，那就是它实际上是会有一个扫描器在不断的去扫描甲板 对 运动的状态。 是的，而且这个技术呢大家也用了不同的流派。 哦， 有的是用了非常精确的 GPS 定位。 嗯， 有的呢是用了就是光学图像的这种图像扫描的这个方法。 嗯， 还有的呢像西北工业大学利用了非常尖端的这个光流导引技术。 哇， 这个其实是在国际军事领域，就是在导弹制导领域当中也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 嗯， 他们成功的应用在了无人机上面。 你能分别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吗？ 区别主要是一个是你蒙着眼就能做到，因为它先判断出了甲板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不管甲板动不动它都能够闭着眼的完成这样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它是在飞一个固定的坐标点。 嗯， 而不是说真的降到了甲板上。 嗯， 只不过甲板恰好也在同一个时刻到达那个地点， 这就是单纯利用 GPS 技术的一种着舰技术。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利用光学的这种 技术。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啊，就是利用 GPS 着舰的技术，它会有什么麻烦或者不足吗？有缺陷吗？ 有缺陷。缺陷就是说，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尤其是在作战的战场情况下，通常出现这种情况。GPS 信号受到干扰了，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法获得精确的坐标点。 嗯， 所以呢，它就没法实现它原来设计的这些功能了。 好，再来说第二种。 第二种呢，就是用了一种光学图像的方法，就是 跟人眼去看差不多。 但是呢，它跟原理差不多，但是呢，它没有像咱们眼睛这样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世界。 嗯， 它通常是看到这个图像以后呢，再经过一个叫做黑白二质化的处理，就是说先看到彩色图像， 嗯， 然后呢把它变成黑白的， 嗯， 然后呢只抓取里面的轮廓， 嗯， 也就是说咱们看到一个苹果的时候呢，哎，能看到它的颜色大小，然后还能够想象它的香味儿， 对。 但是呢，对于无人机来说呢，看到一个苹果，然后呢就会抓出一个类似于圆形的这么一个轮廓， 对。 当然有个苹果把的话，它还会来一个直线， 把那个苹果瓣儿也抓出来。 对，然后呢，它计算这个苹果圆形轮廓的一个中心点，它瞄着这个中心点去飞。 哦， 对，它跟人眼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嗯，这是第二种。 嗯， 但是第二种的缺陷是不是如果天气不好看不清的话就不行？ 哎，是的，这个运动生分析的很到位，就是天气不好的话，它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的话轮廓抓不准，这样的话它也没法说降到什么地方，就相当于眼睛模糊了，戴眼镜的人呢，把没戴眼镜，所以就模模糊糊的，就很难正确的着到精确的位置。 对，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光流理论呢，就是它拍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图像，它是算的是你目标的相对的运动速度。 嗯， 所谓光流场呢，其实就是一个速度场，就是它判断你这个目标上的每一点的运动的方向。 嗯， 这样呢有一个预判。 嗯。 然后呢才能够告诉无人机该往什么地方飞，这也非常像这个守门员，踢足球的守门员，他在扑这个足球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球跑到哪里他就往哪里扑，而是他要预判球将要飞到什么地方，然后再去封堵那个球。光流理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守门员。 那就有点类似于飞行员自己在降落在航母之前，他会依据他目前的状态以及航母的状态来去进行判断。 对， 这个更有点类似于人的思维。 对，这三种技术呢越来越接近于真正的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 那在你看来最后一种技术你刚才说是最先进的，这种技术会存在什么缺陷吗？ 这种技术的缺陷我目前看到了，它是需要地面的多个设备的支持，比如说你判断一个点的位置呢放一台摄像机就行了，但要你要判断很多很多点的相对速度相对位置的话呢，通常要借助多台地面设备的这种辅助支持。所以我看到现场呢在利用光流理论着舰的时候呢，现场就架了多个三脚架，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光学设备来配合着它使用。 那当时我们讲到的美军的 X-47B 它着舰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怎么落下来的吗？ 它着舰呢，它是把这些技术呢就综合起来应用，因为现在还是在进行一种探索。甚至它这个技术呢将来还有识别舰上人员的手势。我们知道飞行员舰载机飞行员落到甲板上之后呢，甲板上会有工作人员用各种各样的手势。 对，我们曾经看过那个航母 style 是吧？ 对，判断这个应该该怎么飞。真正未来的无人机呢，尤其是作战无人机，它也要区别于，就是区别于现在的航模，甚至说它要跟真正的有人的舰载机做到是一样的。就是航母的工作人员指挥它可以起飞，它就可以自主起飞。 这有意思啊。真的是有人和没人是一样的，难怪叫无人机呢。 对，因为现在美军当中已经作战飞机当中有1/3的是无人机，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大。 是不是因为他们飞行员太贵了呀？ 另外一个是要减少这样作战的成本，尽量做到零伤亡嘛。 对，来再来说一说你刚才看到的是无人机在就是固定翼的这一部分的一些进展。除了固定翼还有别的吗？ 还有旋翼，多旋翼，就是像大家看到那个大疆4个旋翼的那个，就汪峰婚礼上送钻戒的那个无人机。但是这次比赛参赛的无人机都比那个无人机要大得多。而且呢像汪峰送那个戒指那个无人机还是需要有人遥控的。但这次比赛呢这种旋翼多旋翼的无人机呢完全是自主操纵的。在比赛当中呢他们要在一个移动的平台上呢持续的连续的把4个装着半桶水的蓝桶呢掉到另外一个移动的平台上。而且要掉得非常准。而且这个桶的这个提手的位方向呢也是随机排布的，都要靠无人机自己去抓。 哇， 这个可要比送个戒指的难度高多了。 难太多了，完全都是要靠他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别的就是一个创意大赛。 嗯， 所以创意大赛呢就是花样繁多，真的是大开眼界。 嗯， 这个比赛创意大赛当中呢一大亮点呢就是扑翼机。 是啥叫扑翼机？ 就是像鸟一样扇动翅膀飞行的飞行器。 哦， 啊， 但是你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人类在梦想征服天空之初就一开始去模仿鸟。 对， 我还看过有很多人当时做的那些模型， 嗯， 有人画的图纸啊，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一个人坐在一个类似自行车这样的框子里，然后框子两边呢是像鸟的翅膀，这个人呢腿下面还有个自行车的蹬子，在那一蹬，那两个翅膀就会忽扇忽扇的动。 嗯， 然后呢就走在悬崖旁边，后面的人把他一推，他就赶紧踩那个蹬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咔嚓一下摔到悬崖底。 嗯，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通过扇动翅膀的方式能够让一个飞行器飞起来了？ 嗯，是的，可以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高速，尤其是高速摄影技术的发展， 嗯， 已经能够大概摸清楚鸟和昆虫到底是怎么飞的了。以前是直接看到鸟在扑扇翅膀，昆虫在扇翅膀，但是具体怎么扇的还不知道。后来呢就把鸟或者昆虫呢放到一个高速摄影机下面，每秒钟拍几千张照片甚至上万张，这样呢才会发现原来它在扑扇翅膀的同时呢还要做扭转的动作。它是不是简单的上下拍翅膀？ 是哪里扭？是翅膀扭还是身体扭？ 翅膀扭，翅膀从尖，翅膀尖儿到翅尖儿，翅中到翅根， 哦， 整个是一个 原味的呀，还是香草的呀？ 好吧，整个是一个非常协调的一个动作。 嗯， 这样的话呢，就掌握了这个要领之后呢，之后的飞行器呢，就是不是单纯的傻傻的上下拍， 嗯， 它也是像咱们这个有经验的那个老船长划桨一样，也是需要桨， 嗯， 还是需要转动的。它这个翼尖呢，就是飞行器的尖端呢，也是要扭转的。 那就是说，它真的可以模拟成鸟的翅膀在飞。 对，非常接近鸟的状态，但是它离鸟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它不能控制它羽毛的角度。 嗯， 就是它还是两片这个泡沫的机翼。 那羽毛的角度调整会有什么用？ 羽毛它能精确调整这个在鸟的翅膀上的这个气流，它能控制它的涡流，以及控制整个展向， 嗯， 就是沿着这个翅膀方向的气流和垂直于翅膀方向的气流，它都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 嗯， 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现在虽然效率上不够呢，但是呢确实能够飞了，而且飞得非常漂亮。 能够转弯吗？ 能够转弯， 高低都能掌握。 对，它的尾巴呢是能够360度旋转控制的。 哟，照你这么说，我觉得如果未来假设真的用在战场上的话，它就可以模拟那个鸟啊去做一些侦察的作用， 对对对对， 夸嚓夸嚓扇着翅膀飞过去，哎，这别人也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不是鸟啊。 对，是的。 哎，太好了，我觉得下次你跟他们建议一下，如果还要办这个比赛的话呢，也给我们节目发出个邀请啊，我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直播。 这个比赛应该是2年一届。 下一次还会来北京吗？ 嗯，下一次有可能就是在浙江安吉这个地方了。 就定哪儿了是吗？ 嗯， 是因为大家还要再去放逐蜻蜓吗？ 应该是当地要建立相关的这个通航产业园吧。 另外这个竹子，我们再回到当地这个竹海来讲一讲。 嗯嗯， 竹子在飞行器当中能够有什么用？可以用竹子做飞机？ 竹子在早期的飞行器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么重要？ 当时飞行器的动力不够足， 嗯， 而竹子呢是一种质地坚韧而相对来说呢又比较轻的一种材料， 嗯， 而且呢它的防腐性非常强，所以比方说中国早期的风筝，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早很早的飞行器，它也是大量的用了青木和竹子这样的材料，再配合上帆布， 嗯， 这样就是可以飞起来的飞机了。 好，今天呢谢谢邢强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讲述了一下关于火星探测器的事儿，另外呢也说了说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去参加的第三届的国际无人机大赛。在这个大赛当中呢开了眼界，而且今天也给大家的讲述呢也让我们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原来我们自己身边的无人机的研究者，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一部分啊真是已经取得了大跨度的进步。 对， 比如说模拟的那个鸟已经飞起来了，还有自主的着舰技术，这都是相当了不得的呀。 嗯，是的。 你觉得接下来你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比赛，你觉得未来无人机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生活随处可见的地方呢？ 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技术呢它的发展真的可谓是日新月异。 嗯， 而且呢无人机在有人机的这个基础上呢还能够做到很多很多有人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小。 嗯， 另外呢它还能飞到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其实现在在消防啊警用啊 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应用了。 对，除了消防警用之外，未来还有可能会用来送快递。我今天刚看到的一个新闻，谷歌无人机送货项目叫做 Project Wing， 它的负责人呢表示，谷歌呢计划从2017年开始无人机包裹的投递服务。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谷歌已经呢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注册了2架新的无人机来进行验证实验，开始呢在科罗拉多州进行了包裹的投递，就是送快递。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它未来就会把这个送货服务啊进行大面积的商用。也许将来我们所看到的天上走走走走走飞来飞去的东西，就是大家呢刚刚在某宝某东上下的单，你就可以来去取了，甚至它可以直接从你办公室的窗户上飞进来，飞到你的桌上，就很快啊，下完单之后半个小时就能收到这个货品。 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快速到来。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邢强博士。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看一看世界的方法，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身边走在